昨天歌手孙子涵带来一首全新歌曲，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胡闹。哎，胡闹两个字哈，在这首歌曲当中大概探讨的是那些所谓的长大了很久的大人再也无法理解的青春这个词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歌曲当中呢，孙子涵也在提出一个疑问哈，是不是人成长到一定时间就会对探索人生变得兴味索然，因为好像一切都有了恰好对应的答案，那么大人便也不能理解他们所谓的胡闹是我们在青春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探索人生极致所在所用的全部的努力。有的时候在我们太理智的人生状态之下，需要有那么一点点胡闹的精神和胡闹的勇气。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做一下童真的自己，可以偶尔的胡闹一下。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开启一趟美食之旅。提到美食，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广州。如果你没有去过广州的话，就应该常常听到身边去过广州的人说到四个字哈，就是食在广州。如果来到广州，你会发现这里真的是一个吃货的天堂呀，每年的大小美食节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停过的，大街小巷食肆林立，而且最好的一点是24小时不打烊。想象一下，在后半夜的时候，当你想出去吃宵夜的时候，好像再也不用去打开某一个这个点评软件挨个的找24小时营业的有哪几家，除了火锅烤串还有没有别的吃的，在广州真的可以一直吃下去。而且有很多非常好吃的美食，它并不是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需要一个当地的美食向导，然后带着我们大家去一些平常很多人不知道的深巷当中，去好好的寻觅那些美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挨个的好好的转一转，假使一下今天是周末这样的一种状态，好像周末的时候心情会变得格外的轻松。哎，找美食就算找不到也不会生气。当然今天是星期二，离周末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不过可以在周末画报当中想象一下。而我已再没有做蜜糖黏贴，清风中得出小女子对爱的总结，再遇对象时翻一翻恋爱史，便明白当天怎么对峙。 Yeah. 犹如周末带来一张画报。 很欢快的一首歌曲，叫做《周末画报》，来自于薛凯琪在2013年的时候带来的个人一张专辑，叫做《坚持》。这张专辑当中呢，薛凯琪是以爱情作为主题，他自己呢也是亲自参与到了专辑的选歌、编曲、前后期制作以及服装概念、封套设计等等很多的工种当中去啊。那个时候，薛凯琪希望可以通过十首歌曲带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面貌。最终呢，专辑当中带来的是9首歌曲，包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周末画报》。带着这样的一种周末的心情，让我们正式的开启美食之旅啦！哎，拿好纸巾啊，万一特别馋的时候、流口水的时候可以擦一擦。各位，首先我们要到的这个饭店呢，叫做一厨饭店。这个饭店的外观看起来不是一个大馆子的样子，然后呢，感觉装潢也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很多人为了吃到它，都是坐车、步行全部都使用上了，而且在外等，空等着，这个肚子也是足足的吹了1.5小时的冷风啊，才可以有机会进去。这是一家连大美食家蔡澜先生都会推荐的餐厅，可以说天天人气爆棚。每天早晨5:30左右，小桌就已经基本坐满了。这里的必点招牌菜呢是香港沙田脆皮乳鸽。哎，这个香味啊，一进门就是扑鼻而来的，油滋滋的脆皮和鲜嫩的鸽肉夹杂在一起，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那一瞬间，真的是鲜美的肉汁直接会引爆我们的味蕾。想吃的小伙伴呢，还是可以提前定位的，但是这个提前定位的时间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什么样的要求？如果真的动心的话，你从网上查各种各样攻略是可以查得到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点上脆皮乳鸽，可以点上所有你想吃的早茶，或者是中午茶，或者是宵夜，都可以让你大快朵颐，充分的满足你味蕾的种种的感觉，吃到美食的状态。哎呀，那个心情，一个放松，一个开心，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下面这首歌曲就叫做《嘿》，对美食说一声嗨。 拿出手机，打开留言，你没连线。一瞬间，焦虑和忧郁飘荡在边缘。最初的那些甜蜜誓言，现在变成失落的感觉。我的弱点就是这么犯贱。身边朋友劝我说，这样的男人永远不变。但当你需要我手给你牵，只要你愿意改变。 非常有趣的一首雷曲编雷鬼编曲的嘿、hey、少不了马斯卡，马上一段对话，仔细听哦。 哎呀巴啦啦好自然。 哎呀 哎呀 哎呀， 很多歌手现在会在自己的歌曲录制后面呢加上这一段彩蛋一样的成分在啊，虽然好像如果你在特别冷静的时候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汗颜，哎，但是你沉浸在歌曲的时候听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歌手在录音棚当中他的一种自在的状态。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的演唱者佳佳和马斯卡最后录音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松弛的搞笑的状态，这个佳佳的笑声确实还挺魔性的。在2016年的时候呢，佳佳带来了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叫做《还是想念》。这张专辑呢，请来了五月天当中的玛莎担任制作人。据说在专辑制作前期呢，玛莎和李宗盛开展了多次讨论会议，最终才确定了专辑的制作方向。而为了能够使得专辑更加贴近佳佳本人的个性呢，玛莎也是多次和佳佳进行沟通了，并让佳佳呢把生活当中自己的种种的感想给记录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到佳佳的想法，并最终确定到专辑的曲目。这张专辑还是很精彩的，也是融合了很多不同的音乐人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很轻快的嘿，伴随着这样的一首嘿，我们继续的开启美食之旅。艇仔粥应该说是广州早餐的一大代表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家店呢，叫做猫记艇仔粥，品种很丰富，而且价位呢也是非常的实惠，口味正宗，分量也很足。到店必点的艇仔粥呢，大概个位数这样的一个价位就可以买到一大碗，人均不到两位数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就可以让我们吃到扶墙走啊。很多小伙伴呢都是跑了大半个广州也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家的艇仔粥，非常的特别，然后呢味道呢也是非常的清新，但你又不会觉得有点太淡，比较无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可能是当你吃到特别合适特别喜欢的美味的时候，你内心的一种欢喜的状态，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那个时候你的心里只有前面的这碗艇仔粥，并没有朝思暮想的那个人的存在了。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无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让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无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忘，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只有你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 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忘，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很多歌手都带来过自己完全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充分融合着电音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呢，来自于大张伟。大张伟一出手呢，每次都会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一部电影叫做《进击的男孩》当中的一个插曲啊。或许也是跟这个影片当中所要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和那种阳光、那种校园的感觉有关吧。所以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好像更有着一种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的那种冲撞，然后那种矛盾、那种张狂的个性在里面。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戴爱玲的《懦弱》，听听看。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资讯。昨天是第三届澳门国际影展暨颁奖典礼开幕第三天，陈凯歌、张婉婷等导演亮相澳门影展评审团记者会。陈凯歌透露，下一步想拍有当代性的电影。而演员姚晨在昨天亮相中称赞澳门影展非常年轻有活力。香港影人施南生也表示，电影是活的艺术，乐意和青年导演合作。同样在昨天，电影《中国合伙人二》在北京举行了首映活动，该片导演刘亚当携主演赵立新、王佳、寇世勋等悉数亮相。作为国家电影局确定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点影片之一，该片讲述了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当下的近20年时间里，互联网行业在中国从发轫发展到行业泡沫，再到高速爆发、行业成熟的过程。影片旨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的进取精神，以及互联网精英们所坚守的情怀。DC 超级英雄巨制《海王》上映首周末，在全国近600家 IMAX 影院创下了约人民币7000万的票房佳绩，刷新 IMAX 中国12月乃至4季度首周末票房最高纪录。该片也同时创下了华纳出品影片及 DC 电影在 IMAX 中国影院的历史最高开画纪录。与此同时 ，IMAX 票房在《海王》总票房占比优异，全国票房前20家影院中有18家是 IMAX 影院。最后来看，悬疑文艺电影《淡蓝琥珀》宣布定档12月17号，并首次曝光定档海报。电影改编自著名作家徐一瓜的中篇小说《204个月的一生》，也是徐一瓜凭电影《烈日灼心》获得广泛赞誉之后与大银幕的再度结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4，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哎，旅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常会忍不住的彼此傻笑一下？傻笑，周杰伦、袁咏琳。 眼看着手机里没讯号，担心你的回信我收不到，哪怕只传来一个微笑的符号，我都会舍不得删掉。 电台传来天气的预报，想起你为我遮雨的外套，客厅的电视播放偶像剧频道。 周杰伦和袁咏琳合作的这样的一首《傻笑》，收录在《十二星座》这张专辑当中。当然，这首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谈情说爱，而是互相吸引的两个人呢，却相遇太晚。女生身边早有陪伴的人，男生却还是记得女生爱喝的饮料，帮她排队去买面包，甚至还传了告白的简讯，但是女生只能感叹一句：为何你要晚到？而整首歌的歌词呢，其实并没有唱到歌名傻笑两个字。看来呢，周杰伦的巧思是面对这样的情况，恐怕自己也只能是傻笑了。11:39，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歌曲当中所营造的无奈的傻笑。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因为太快乐，因为吃到太好吃的东西而发自内心的傻笑一下。哎，有的时候傻笑真的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我是泽华，接下来我们要去广州吃到的这个美食呢，叫做猪脚姜。要去的这家店叫做三板斧猪脚姜，这样的一个店铺。这个店的环境那叫相当的个性啊，室内呢可以说膝盖碰膝盖，室外不是车蹭呢就是行人蹭，搞不好还要找一个墙角蹲着吃。很多人呢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差点就生气的走了，就觉得这什么环境，怎么吃东西啊，根本不吃。但是自从吃过一次以后，你就会真正的爱上这家所做出来的猪脚姜。猪脚姜呢，原本是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吃的一种补品啊，因为可以姜驱寒补气。猪脚呢有滋补美容这样的说法，逐渐呢也就演变成了传统的小吃。靠墙这三个大瓦煲，足足的是煲了一周的时间。猪脚姜的香味呢，也是在这一周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炖出来，然后这样的味道呢也穿过了几条街。当吃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猪皮柔韧有弹性，而肥而不腻。姜片呢可以说是开胃适中的，就连在里面混合的鸡蛋呢也是煮了很久变得非常非常的入味了。吃到美食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快乐的。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白安的一首新歌，叫做《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喜欢旅行，仅仅就是因为旅行可以让我们暂时的忘记我们是谁，暂时的放下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放不下很多的情感，就像这首歌一样，让我们可以逃离一次平庸的生活。 拥有也曾失去过，尝过冷暖四季，体验着寂寞。

有的人会觉得很不习惯，但其实听多了以后你会觉得这就是他自己的一种发音的调调。说一说这首歌曲《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写的是白安这几年来纠结的心境，同时呢，也是作为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的一种发声啊。白安希望借由这样的一首充满力量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鼓励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用力去追，奋力去闯，勇敢地去拥抱曾经痛恨的伤口，然后才可以成功地逃离重复无味的一种平庸的状态。白安也即将带来自己的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 1990S， 可以期待一下这张专辑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宇春最近为某一个游戏当中的某一个角色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木兰》。如果你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你应该最近总听到这首歌曲，怎么样，是否跟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形象如出一辙？ 暗夜流光淡漠霓裳，一跃而起地狱天堂，飞端流长文官狂放，无法隐藏无可阻挡，所向披靡共享荣，肩并肩希望，为心与心安详，战鼓望着狂妄，狂无情者绝伤。 来自于李宇春的《木兰》，还是非常酷的一首歌曲哈。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去一家店铺。下面要去这家店铺呢，可以用“神奇”两个字来形容。怎么讲？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墙壁斑驳不堪，还没有招牌，就连门牌呢都是简单的在墙上随意的写了个“中巷酒”这三个字。一不注意啊，就很容易错过。但是诚然如此，却屡屡上到各种各样的美食栏目当中，众多老饕餮呢更是对这家店铺趋之若鹜。这家店铺呢就是中巷九号鸡煲，这儿的鸡煲呢只有一种清汤的清补汤锅底可以选啊，里面呢是去核的红枣、枸杞以及各种各样非常珍贵的药材， 很好的中和了鸡本身的这样的一种燥热的感觉，喝上去可以说十分的清凉爽口。炉子选用的也是一个老式的炭灶炉啊。如果你要是一个爱拍照的女生的话，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哎，怎么样拍照都还蛮复古的感觉。当然如果你那天要想穿一个旗袍的话，在这里拍照应该会格外的有调调。好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去感受到了很多广州不同的美食，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大概吃到这里，转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易烊千玺，恒温动物。这首歌曲呢也是荒井十一为他量身打造出来的，我们听听看。 浪漫的是身后的冰块，冷漠保持新鲜的口感，就让我陷入这无人的慵懒。人世间摇摇欲坠，把现实变梦幻，不停地追赶着不确定的未来，是谁在呼唤着我，带着我飞过时间海。这时间早已不是每个人都依赖，太多的道理不是每刻都会明白，至少还有每一次相遇值得我们去期待，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 易烊千玺的恒温动物伴随着这样一首歌曲，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明天见，拜拜。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